着说话，藏在内心深处，期待我当偶遇你仍会记住，习惯着寄望埋在漫天星雨，忘掉已经多久要独处。在脑海塑造你，才会每天过得优美。难寻获你，在那方碰着你，竟想到孤单去横越世纪，是你仿佛天边星光闪闪当中。寻觅那点，是我不知身边深深浅浅多么清晰一张脸，多么强伸手可见。在昨天，我在期待陌生的你，还是要将我长年情绪储备。在昨天，我若前望便可亲你，还在怨天不给我运气。描画你在脑海塑造你，才会每天过得优美。难寻获你，在那方碰着你，竟想到孤单去横越世。